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还是在相遇当初的街头，幸福却分在两个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、oh yeah, 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，这次成全了你想要的自由，大不了到最后我一个人走、 thank you.

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

你独自走过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，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脸庞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，我的荆棘像是给你，呜呼。